兵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看迷你场景戏，做梦一下出现台，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小子上的绿衣签，长亭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诵读小站也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声音作品。下面请听听众杨一山母女为大家带来的剧本李白选段。 夫子继续谈诗吧。 我可没这雅兴了。 也好，我为夫子从军壮行色。 你同意我去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就是死也要死在塞外边陲。 你真的明白我的心机？ 你是一本书，我读遍了每一页，你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脱手一掷的头枪，年过60也豪情不减。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可你并不希望我再入仕途。 今天先是栾泰的胡闹触怒了夫子，接着是平乱最后一战的召唤，夫子不能置身局外。太上皇的宫锦袍，郭元帅的红霞剑，都在鼓荡夫子的热血，连腾空子的死也意外激起夫子入世的雄心。夫子面对这一切能不慷慨从军吗？ 面对这一切，我唯独没有想到你。你的所求不过是庶民百姓人皆有之的夫妻生活，可我只是一味地索取你的体谅。 不，夫子，我感谢你，感谢你这半年来一直留在当涂家中。 请原谅我，我也没想到我又会去从军。鬼使神差，我总觉得后背脊梁有一根无形的珊瑚鞭在抽打着我。我可不是为了功名呀。 参与剧本诵读就有机会参与文艺广播组织的看人艺大戏活动，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 啊，对了，今天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世界读书日。别忘了多读好书长知识，或者每天听故事也可以长知识。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莱恩·史密斯，是由陈科慧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这是一本书。听听，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啊，翻一页再一页，当然是一本书。就像所有的东西都有个名字一样，比如，这是一只老鼠，这是一头驴子，这是一只猴子，这是一本书。这只猴子头上戴着小礼帽，正坐在红色的沙发上读一本书。这时候驴子走过来，他的手里拿着电脑。他看到猴子正在读一本书，于是走过去问， 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猴子正读得非常认真，他说， 一本书。 驴子坐在了对面的红沙发上，他把电脑放在膝盖上，打开盖子，然后开始滚动屏幕。驴子看了看猴子，又问， 那你怎么向下滚动屏幕呢？ 猴子翻了一页书， 不用翻页就行，这是一本书。 驴子打开了自己的博客。 那你用它写博客吗？ 猴子有点觉得不耐烦了，他合上那本书，举到面前，仔细地给驴子看。 不用，这是一本书。 然后猴子继续看那本书。驴子给自己的电脑插上了鼠标，他举起鼠标问猴子， 你的鼠标在哪儿？ 就连小老鼠都听得不耐烦了，他爬到猴子的脑袋上，举起了那顶礼帽。驴子看了看小老鼠，这是小老鼠，可不是什么鼠标，书上是没有鼠标的。驴子用电脑打起了游戏，他打得很开心，叮叮咣，叮叮咣，玩完了一局游戏，他又问猴子， 你用它打游戏吗？ 猴子还在读书。 不，这是一本书。 驴子有点得意，他用手敲着电脑键盘说， 它能发短信吗？ 猴子说， 不能。 它能玩微博吗？ 不能。 它能无线上网吗？ 不能。 驴子打开了一段音乐，电脑里传出了音乐的声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它能这样吗？播放一首歌？ 不能。 猴子真的是忍不住了，他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然后对驴子说， 这是一本书，那你看。 他把书转过来，把书里的内容给驴子看。 驴子仔细看了看，这是一本故事书，里面讲的是独眼只有一条腿的老虎海盗船长朗约翰希尔夫和兔子吉姆的故事。 哦， 朗约翰希尔夫点点头， 那我们可以说定了。 他拔出短剑，发出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哈！ 兔子吉姆被吓得目瞪口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驶来一艘船，兔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哦，这真是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不过驴子觉得这些字儿实在是太多了。 字儿这么多，让我来处理一下。改成朗说。 哦，好，哈。 吉姆说， 驴子自己弄得很开心，可猴子却完全不想理他。猴子继续看那本书，驴子把电脑关上，然后凑过来问， 那这本书还能干什么？它需要密码吗？ 猴子说， 不要。 那要用户名吗？ 也不要。 这可真奇怪，再让我仔细看看吧。 驴子抢过了那本书，拿在手里，正面反面仔细地看着。他从第一页开始看起来。 这是一本书。 猴子希望驴子快点把书还给他。可是驴子看完了第一行，就想看第二行。看完了第一页，又很想看第二页。看完了第一段，又很想看第二段。看完了第一个故事，又很想看第二个故事。 他从12点看到1点，看到2点，看到3点，看到4点，已经看到4点半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猴子在旁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问， 可以把书还给我了吗？ 驴子的眼睛还盯在书上，连头也没抬。 不， 他想继续看下去。 哦，好吧。 猴子只好离开了这个地方。 那我要到图书馆去看。 驴子看着猴子走远的背影，对他说， 放心，等我用完，我会给他充好电的。 猴子举了举自己的帽子，客气地说， 哦，不必了，这是一本书，小呆驴。 故事真好听啊，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加玛梅利诺，是由枣泥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不喜欢水的鳄鱼。很久以前，有一只小鳄鱼，它和其他的很多很多很多只小鳄鱼生活在一起，它们是兄弟姐妹，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当鳄鱼妈妈把它们从蛋里孵出来的时候，它们这些蛋都装在同一个篮子里。其他的小鳄鱼都非常喜欢玩水，它们整天在鱼缸里玩水。可是这只小鳄鱼却不喜欢水。它很想跟兄弟姐妹们一起玩， 可是他们都忙着游泳，趴在妈妈的尾巴上跳进池塘里。这只小鳄鱼却不喜欢游泳，它喜欢，它最喜欢的就是爬树，爬呀爬呀爬，爬到树上去，在树枝上荡秋千。可是其他鳄鱼都不喜欢爬树，没有人和小鳄鱼一起玩，它觉得很孤独。于是小鳄鱼做了一个决定，它存了一点钱，那是牙仙子给它的。现在他已经想好了要用这些钱买什么了。第二天下午，他用那些钱买了一个新的游泳圈。他带着新买的游泳圈来到河边，今天他要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玩个痛快。扑通扑通，兄弟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河里，他也带着游泳圈跳进了河里。大家在水里玩球，哦，可是他接不着球。兄弟姐妹们潜到水里去，可是他套着游泳圈也下不去。虽然跳板的梯子很有趣，但是当他跟大家一起爬到高高的跳板上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想往下跳。其他的小鳄鱼都在水里玩得很开心，他只好又爬到了树上，坐在树枝上。可是他又不想一个人自己待着，于是最后他还是决定下定决心试一试。他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向树枝的最前面走。 1 2 2.5 3， 小鳄鱼跳进了河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它还是不会游泳，救命啊！大家把游泳圈扔给了它。这只小鳄鱼恨透了水，水又冷又湿，而且让它很丢脸。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鼻子有点痒痒，越来越痒，越来越痒，越来越痒，最后啊啾，他打了个大喷嚏，从鼻子里喷出了一团火。大家都吃惊地看着他。这只小鳄鱼不喜欢水，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鳄鱼。它爬上树枝，背上开始长出翅膀，它的尾巴越长越长。哦，它只是看起来有点像一只鳄鱼，其实它是一条喷火龙。这只小龙天生就不会游泳，它天生就会喷火。瞧，坐着它的喷火热气球，所有的鳄鱼兄弟姐妹们都升上了天空。哦，它天生就会在天上飞，它越长越大，长出了好大的翅膀，带着它的小鳄鱼兄弟姐妹飞在了天上。也许从他出生之前，他就是一只放错了地方的蛋吧。 喂，你听到外头有炮的声音吗？ 炮的声音？ 是 的，今天又不是过春节。 砰！ 哎呦，我知道了，那不是炮。 是什么？ 肯定是汽车的轮胎爆了。 哦，可是几分钟以前刚爆了一个，现在又 爆了一个。 我知道了。 是什么？ 放烟花。 现在是白天放烟花也看不见呐。 啊，对呀、啊。 再说， 啪，又来了， 也没有看见。 哦， 有人结婚 啊！对对对， 哎、不 炸气球。 有人结婚应该放鞭炮，也不是这样的炮啊。 嗯，难道是有坏人？ 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这周边非常安全呐、 啊。哎，站在阳台看看，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香味儿 啊！是的，好像有点奶的味道。 嗯，还有大米的味道，哦，还有玉米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 看看，有个老爷爷， 哪儿有个黑色的大炮筒？ 他为什么转呢转呢转呢转？ 他准备朝我们打炮？ 不，他往上面套了一个大口袋。 嗯， 他站起来了， 他想接住那个炮弹。 不是 啊， 他好像在用手压一个什么东西， 打气。 爆米花？ 嗯， 他在做爆米花。 爆米花是这样来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爆米花是这样来的。 走 走， 下楼买去， 吃去。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爸爸教儿子学数学，一加一是多少？ 不知道。 是两个。哎呀，笨蛋，知道了没有？ 哦，我知道了。 那么我和你加起来是几个人？ 是两个笨蛋。 朋友的孩子五岁了，有一天我问他，你想长到几岁呀？小朋友闪着大眼睛，掰着手指头数到了十，他回答我说， 十岁。 我想这个小孩一定是不知道十上面是几，于是呢我就逗他说，哎呦，你为什么就长到十岁呀？你是不是十往以上就不会数了呀？谁知道他的回答却是， 当然不是，再长大我就显得太矮了。 有一天呱呱和妈妈去买家电，呱呱看到了一个牌子，她问妈妈，这个上边写的是什么呀？妈妈解释给她说，哦，这个呀，这个是国家免检产品。呱呱当时就记下了。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去户籍处办事儿的时候，有一个叔叔对呱呱开玩笑地说，这位小朋友啊，你有户口吗？呱呱也不示弱，他笑着马上回答叔叔说， 我是国家免检产品。 一个顽皮的小学生呱呱，他在一间漫画店里面看漫画，突然有一位中年的妈妈在街上大喊，团团，你还不回家，还不写作业，我告诉你啊，被我捉到了你就糟糕了。只见此时呱呱漫画一丢，狂奔逃跑，跑了大概五六米，他气喘吁吁地对自己说， 为什么我要逃跑呢？我又不是团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